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，在失去限制只有旧时的路上，我们无名期待的望着窗，让你夹着我们未知的去向。三岁不浪漫，现在莫离开，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。 I love the city， 蓝的海味依旧是我的天堂。 Santa Barbara， 帕萨迪纳，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成长。 I love the clouds， 蓝的 shadow， 迷失也是方向。 选择。

会毫不迟疑，直接我们应许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，想你想成了心事，等你等成了坚持，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，都如此诚实，直觉我们认输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常常若有所失，白天眨眼瞬间里，夜晚呼吸气息里，都填满了我是多么爱你想你的讯息。

忘了他要我怎么